红旗点天天有聊，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大家话题呢比较热闹啊，很多都谈到了胸啊。昨天呢，我们说的是胸大辞职啊，那还有大家讨论的特别热烈的啊，就是应不应该在公共场所给孩子喂奶。看上去我们这个层次好像越来越限制级啊，所以今天呢，继续往前推进一步，先给大家传个谣，说从明年三月份开始，美国的《花花公子》杂志将杜绝任何女性全裸的照片。你可能会觉得这是开玩笑，打死也不会相信这是真的。花花公子不登裸女，那怎么活呀？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花花公子，那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的象征，像洪水猛兽一样。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83年左右反精神污染的时候，有的男青年呢特别纯洁，特别自责，把自己女朋友的照片都交上去了。如果那个时候他有本花花公子，那他肯定也是要交上去的。至今花花公子呢还被禁止进入中国大陆。其实呢，从国际标准来看，花花公子呢算是一本软性的色情杂志。鉴于很多人没看过，那我也是出国的时候偷偷的搂过几眼啊，所以呢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花花公子啊。1953年的时候，美国青年休·赫夫纳自主创业，还是很有情怀的。在花花公子的发刊词里边，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应该享受这样的生活，在自家公寓里边调上一杯鸡尾酒，准备两份开胃小吃，唱机里呢放上一段背景音乐，邀请一位红粉佳人，静静的谈论毕加索、尼采、爵士乐还有性。性啊，注意啊，不管小伙子还是老帅哥都喜欢。而赫夫纳呢，对性呢，他是有一定的品味的。你看，都是和毕加索、尼采他们并列的嘛。他说：“我只是将那些邻家女孩看作人类性欲本能中积极的肯定生命的态度，同时提倡妇女自我解放，而不是受人摆布。我仅仅想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好女孩也喜欢性。”这个赫夫纳呢关注的很全面，不止男人，不止坏女孩，好女孩也喜欢性。本质上呢，赫夫纳就是一个享乐主义的小纨绔子弟。他说呢，我们在这里绝不讨论什么国家大事，也不想解决什么世界问题，更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但是如果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愿意做的，那就是能让全美国的男人在这个狂飙突进的时代拥有那么一点额外的欢笑和娱乐。想必呢，赫夫纳呢对美国军舰比如说到处跑啊、闯南海啊等等，他不会感兴趣的。赫夫纳对异性呢还是欣赏的、尊重的，用现代话说呢应该还是比较正能量的。但美国政府不这么看，里根总统呢曾经下令美国司法部部长拿出75,000美金来调查他，但赫夫纳写了一篇文章就把对方打败了，叫性麦卡锡主义，直接挑战里根和司法部，并且向他们宣战，恨不得骂他们是法西斯。最后呢他还赢了官司，他是在试探美国官方的道德底线。实际上呢，在各种版本的花花公子杂志上，除了有漂亮的人体，并没有赤裸裸的性的过分的东西。作家王朔呢就说他曾经啊从自己过去写的玩的就是心跳里边摘了一个片段，想登在花花公子上，但是稿子后来被退回来了，理由是什么呢？是太黄色了。说他们可能顾及里边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乱伦啊等等的关系。这时候王朔才知道，花花公子这样的美国杂志其实反映的是非常严肃的人的需要和欲望，不像美国青年刊物那样有病态的东西。王朔说，相比之下我倒显得有些粗鄙了。确实呢，花花公子有相当多的严肃之作，比如创刊之初，虽然当月的玩伴是谁，是著名的玛丽莲梦露，但这位女神并没有占据花花公子中间的插页，这个位置留给了侦探男神福尔摩斯。赫夫纳呢还用高薪来聘请一线的名家给他写稿子，给他撰稿，比如海明威啊、列侬啊都是他的写手之一啊，还采访过一系列的名人，像马丁路德金、吉米卡特、史蒂夫乔布斯啊。凑巧的是，也是一个悲剧啊，英国摇滚乐的披头士成员列侬，我刚才说了是他的作家啊，给他撰过稿，接受了花花公子的访谈，那期杂志在列侬遇刺的当天晚上上。而且呢，列侬呢在访谈里边问，和平主义者一定要死于非命吗？哎，这是一语成谶呢。在1970年代，花花公子杂志呢达到了顶峰，订户超过500万，这个数字可是吓人，那相当于咱们80年代什么大众电影什么的也就这样。据说呢，花花公子有几次差点进入中国，像2008年奥运会期间，德新社抢先发布了一条消息，说花花公子要进奥运村。如果不是他抢着发了这条消息，说不定这花花公子可能真的就悄悄的进入了奥运村了。 从2007年开始呢，花花公子集团开始亏损了，杂志发行量呢只有80万，于是呢他就将目光转向亚洲，他和一家中国企业签订了价值5000万美元的5年合约，计划在中国开设2000家品牌专卖店。所以他不光是杂志啊，还卖一些品牌，像什么皮带啊，我就勒过花花公子的皮带，还有鞋哈。一家以色情著名的品牌在中国能走多远呢？而且不仅在中国，在美国色情内容也受限制，比如说像苹果商店那就不允许包括裸照的应用软件上架，还有脸书啊等等这些网站也不允许。而且呢，这年月裸女其实已经不是花花公子的独门绝技了，不是的核心竞争力了，因为在网上随便你一搜裸女成群，你想看啥都能看到啊，当然最好不看啊，尤其是未成年的啊。花花公子呢突然就明白了，裸女照片可能是一种拖累了啊，于是去年开始，花花公子网站就已经删除了所有的全裸的内容，结果还挺喜人，花花公子网站访问量增加了3倍，读者年龄从平均47岁降到了30岁，这是不是说明47岁的人，像我们这个年龄呢，更喜欢这个全裸的，然后年轻的啊，人家有新技术了，不喜欢这个照片了，起码啊。可以说呢，花花公子呢是一个典型的从底层到高大上的这个逆袭的故事，许多成功者都有过从黑历史走出来的经历。看两个黑历史啊，11月3号的时候，就是上个月啊，大概一个月前，北京气温呢当时就特别冷，逼近零度了，在建外 SOHO 有一群姑娘穿着比基尼走在寒风中，很多人在网上啊，在自己的朋友圈里也都看到这些图了，他们的屁股上还有腰上打的一款软件的二维码，然后呢大家就围观拍照，还可以扫。在这之前的这个7月份，在北京国贸，那时候天还暖和呢，也有几十个啊露两点的老外的男的走上街头引起围观。这个呢是一甜品店街头推广活动，后来管他们叫这个斯巴达勇士，前面那个叫斯巴达美女，当然斯巴达勇士当即就被有英勇的朝阳警察给制服了。这种裸游营销啊，是互联网时代惯常的手段，不怕低俗，不怕出位，不怕无底线，就憋着找骂，然后就满世界的扬名了。你看今天我又给他推广一遍，有律师呢还找出了法条，新广告法第3条规定，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以健康的表现形式表达广告内容，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新广告法的第10条呢还规定，广告不能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律师就说呢，这种裸游的营销行为，轻则可以处2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那哈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我倒是这么想，这种裸游营销和花花公子的初级阶段其实有点像，如果这种营销多了不新鲜了，你就是在寒风里，像这个雾霾天你冻死了也没人往上传，大家也看不见你啊，下大雪也看不见你，这些裸游营销自己也就撤了，没啥意思了。就像现在花花公子，哎，裸女不行了，咱就穿上衣服吧。当然呢，这个过程从全裸到穿上衣服肯定是很长时间的，这中间呢要是堵了交通，坏了祖国花朵的身心健康，那恐怕就严重了，我的罪过也就大了。所以这不是提议啊，只是一想，我想我说了也不算。好，最后是广告，鲁泰纺织，纺出梦想，织就人生，一支笔蓝罐宝典保护嗓子，和一支笔愉悦医疗，愉悦让科技律动生命。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各位记得下载蜻蜓 FM 的 APP， 搜索里边的红起点，我们的微博是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欢迎大家关注，同时也欢迎关注蜻蜓的微信公众号蜻蜓 news。 红起点明天接着聊。Thank you.